千万次的问来自于刘欢的演唱。大学时期就读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期间的刘欢，由于在歌唱大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而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进入流行乐界后，刘欢每年都会有畅销的单曲推出，像《心中的太阳》《弯弯的月亮》《亚洲雄风》和《花落花开》等等，都以其磅礴的气势、炙热的演唱情感与技巧，带给了听者绝大的震撼与感染。另外，刘欢曾经多次荣获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举办的各种评比最佳男歌手、最受欢迎男歌手、最有成就男歌手等等称号。他大量的作品成为了街知巷闻、人人会唱的百姓歌曲、时代之音。其中《弯弯的月亮》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之一了。同时，他还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教授西方音乐史等课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由刘欢带来的这首经典歌曲《弯弯的月亮》。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芭蕉。 一首《弯弯的月亮》来自于刘欢的演唱。圆滚滚的身材，圆圆的脸蛋，扎起的长发，黑色套装，刘欢的形象是十年如一啊。而对于自己标志性的长发，刘欢竟称留长发是为了避免总换发型带来麻烦。 1994年的时候，刘欢尝试过很多发型，但是都不适合。直到有一次要出国演出，因为很长时间没整理头发了，很长的头发干脆一把扎起来。后来他感觉还真的不错，从那以后就一直留起了长发，比做其他的发型方便的太多了。也正是这头长发让刘欢的形象成为了一个定格。对于是否愿意尝试其他造型，刘欢称不会为演唱会专门做造型，但说不定哪天自己会把这长头发给剪了。刘欢不仅歌唱得好，做饭烧菜也是一把好手嘞。他笑称下厨做菜和编曲一样需要灵感，同时也娱乐身心。下面呢，还是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吧，那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曲《我和你》，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共同带来。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的桥村，为梦想建立心，相会在北京。 开心乐呵呵，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一聊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歌手彭丽媛、宋祖英、刘欢和毛阿敏。下面呢，来聊一聊毛阿敏。 毛阿敏在自己的演唱历程当中曾多次获奖，1985年获全军中青年声乐大赛奖的三等奖，同年获得江苏省青年声乐大奖赛一等奖，1987年在国际音乐节上以一首《绿叶对根的情谊》获得表演三等奖，这是中国流行歌手首次在国际流行歌曲大赛上获得正式的比赛名次，也为毛阿敏在中国流行歌坛奠定了地位。1988年开始，毛阿敏先后多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演唱的《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篱笆墙的影子》《渴望》《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是家喻户晓，深受人们的喜爱，也使她成为了中国流行歌坛顶尖的实力派。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正是毛阿敏的代表作之一《渴望》。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听完了毛阿敏的《渴望》，咱们接着聊。毛阿敏是上海人，集江南姑娘的天生丽质与大上海的雍容华贵于一身。很难想象毛阿敏早年只是一位纺织女工，具体的工作则是上海染化漆厂的电工学徒。但是毛阿敏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的喜爱。1985年，毛阿敏从上海参军入伍到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随后投身到了著名作曲家古建芬的门下，与谢晓东、那英等一起接受了古建芬的悉心调教，并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荣获了通俗唱法的第三名。后来他更是凭借着一曲《绿叶对根的情谊》获得了第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音乐节流行歌曲演唱的第三名，从此步入了中国歌坛。接下来呢，来听一听毛阿敏的这首出道作品《绿叶对根的情谊》。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牵着你。我是你的根，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那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在那片云彩，我的眼总是投向你。 是为着你。 毛阿敏的绿叶对根的情谊，不知是否中您的意呢？很多人都认为古建芬是毛阿敏歌唱事业的启蒙老师，因为毛阿敏唱红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和思念都是古建芬为其量身打造的。但其实最早发现毛阿敏音乐天赋的是另有其人，他就是一代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先生。原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毛阿敏还是一个女工的时候，因为在万人体育馆参加文艺汇演被侯耀文相中，并得到了指点，鼓励他去报考音乐学院。侯耀文的几句话点醒了毛阿敏，经过一番考虑，毛阿敏辞了工作，专心准备考试，最终以骄人的成绩考入了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后来每逢文艺汇演，侯耀文不仅鼓励毛阿敏到歌坛做专业发展，还常向演出商和音像出版社导演推荐名不见经传的毛阿敏。所以毛阿敏也说过，侯耀文其实就是自己的伯乐。好了，说完了毛阿敏的这些人生当中和他的艺术当中的趣事之后呢，今天的旅行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司机韩涛代表娱乐大篷车的调度之声制作叮当为您送上毛阿敏的《烛光里的妈妈》，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 霜花。哦，妈妈，烛光里的花，你的脸颊映着这朵牵。 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